好啦，翻嚟星期二得到第三节，咁啊，依个咧我哋要讲翻咧嗱，其实香港嗰个本地政治咧，唔讲又唔得，因为咧DQ 咗依个叫做 梁右， 系啦，六零六中国梁右咧，咁啊有两个议席悬空啦，咁如果两个议席悬空咧，就要补选啦，咁啊最近咧。其实大家都闻得阵除啦，我夠胆讲啊，我系最早讲话要有补选嘅人，因为咧当时我睇嗰个局势九成九，唔使讲啦，补选啦， 系啊， 你喂要搞佢一定要补选噶啦，咁啊补选咧就变咗喺九龙西同埋呢个新界东咧就好多人磨拳擦掌，咁啊九龙西咧。啊！民協嘅大老巢大本營咧，咁馮檢基就出嚟，好似 啊熱身 熱身啦嚇、啊！喂，你幾多歲啊？屌你老味！ 即係無恥程度，黃毓民減二係咪？ 冇錯啦！嗱，一個人咧，我哋幫佢咧，如果有個 CP 值咧嚇、啊，每個都有個 CP 值噶嘛、啊、就係、是、你馮檢基嘅 CP 值咧，就係、是、黃毓民減兩年，係嘛？你真係無恥到你63歲啦！今年選九龍西之前直選，即係今年九月選舉之前，你又話要交棒俾年青人，原來係後生你五年嘅譚國橋，係嘛？屌你老尾！而家點解又搶翻年青人啊？又交棒俾上一代啊？嚇、啊？有冇渴望過腦啊？ 唔係，不過咧，我估咧都應該係嗰個公民黨咧，可能咧出翻即係話棄選啊，或者工黨咧。即是胡瑞山呢出嚟选嘅。 咁何启明呢 咪何启明。 喂选超区嗰个啊。 我知啊但 嗰个系民协啊。 我知道但何启明啊最后尾先跳船㗎嘛。咁嗰个何咩陈远森定何远森。 陈远森。 陈远森佢带头㗎嘛。咁胡瑞山争咗 个啦。好似工联会嗰边定系边个有个功能组别又叫何启明㗎喎。 啊，咁啊真系唔知喎。 系啊，有个功能组别叫何启明噶，所以如果呢个何启明又参选又赢到，立法会有两个何启明噶啦， 吓、啊。哦，即系唔知点样投系咪？ 唔知啊，一个功能组别嘅直选就冇得俾你投嘅嗰、那个。嗱，咁讲翻咧，你民协因为本来九龙西系民协嘅老巢嚟噶嘛，咁你阿基因为咧呢个冯检鸡啊入个中联办，我哋对你冇好印象噶啦，又倾又砌，同埋你冇头发啊。 唔系，佢系又讲系又倾又砌，实际就只倾不砌。 系啦，只有俾人砌，就唔系又倾又砌。喂，你去到中联办，肯捻定你乜都冇做，净系趴喺度，哎，任砌，300蚊任砌。唉、哎，老实讲，我一路咧都对你印象好捻差，呢个冯检基系咪？咁印象对你咁差，你就话咗出嚟选。坦白讲，投民建联都好过投俾你。点解咧？因为我觉得招土政策绝对要招你民协嘅。唔招鸠你咧，老实讲对唔住香港选民。喂，你又跳区去捻到新界西，介死咗李卓人，吓、啊，跟住又翻嚟，又想抢你下一代嘅票，系嘛？想抢喺你下一代手上交捻咗支龙头棍俾人，你又想抢捻翻，系咪？你系咪黑社会嗰个叫做咩啊？嗰、那个叫做任达华咁样啊？吓， 系啊， 阿乐哥啊，想喺。上即系点个交？喂，你都交咗俾支棒俾下一代，你仲要抢翻系咪？跟住而家嘅苹果日报帮你热身，边有咁无耻噶？帮你宣传喺度补选。当然你话九龙西有边几个咧，冇可能俾芒果佬噶啦吓，因为咧芒果佬唔系泛民啊嘛，佢系激进建制派嚟噶嘛，系咪？佢绝对唔系面目无系。目立标立场清晰嘅建制派就系要消灭你泛民噶嘛？咁你话啦，有冇泛民有冇一个人选可以咧？坦白讲好难，可能头先我哋数下啦，可能嗰个公民党嘅陈远森啦，出边吹紧风，话嗰个叫做总舵主陈家洛，即系人称高登外父， 晒卵你啦！ 想系想参选。跨区参选， 但系呢个人喺公民党，我睇佢都冇咩人和， 系好似冇乜。 尤其而家你新一代嗰啲上咗去啊，各样咁，我估啦，真系嘅胡瑞山有啲机会嘅，因为咧工党几乎真系呢次选举几乎灭党嘅。 都啱嘅，咁你有咁多啲老屎块喺度都啱嘅。 系啊，俾一个胡同埋胡瑞山嘅表现都系 OK 嘅，吓睇下佢个情形点啦。但系其他我就唔觉得有机会噶啦，即系好难统一到大家嗰个阵线啊。因为咧单对单嘅时候，真系大家只系出一个嘅啫。 但系问题就系可唔可以协调到出一个咧？ 唔知咪第日 整个初选咯， 整个初选咯，好似而家法国总统嗰个右翼都系噶，有三个都系一两个前总理，一个前总统系嘛，一个萨尔科齐，一个菲永，另一个一时间轮齐，好似轮齐啊，萨 尔科齐收咗皮啦， 系啊系啊，收咗皮，佢知道承认落败啦，咁而家好大机会就系嗰个菲永系前总理有赢。咁你讲过啦，佢哋都系法国都会有雷动啊嘛，有法国雷动啊嘛， 佢一定要夹死马里纳蓬。 系啦，因为嗰个系极右派、极端右派，咁变咗而家左右夹击，左派同右派咧，大家协调到出嚟，就为咗防止你呢个极右嘅。 我话俾你听啦，喺呢个九西咧协调到嘅， 系真系协调到， 协调到嘅。 喂，讲边个出嚟都喂。胡瑞山更加冇人服啦！你冇喺九西出現過工黨，成個黨冇喺九西出現過。嗱，你民協第一個唔服。嗱，你話唔服呢啲嗱，我覺得咧，馮檢基喺度玩緊啲咩嘢咧？玩緊共產黨行緊嗰套。阿基出嚟，喂，你哋唔俾我啊？喂，咁算啦，係越退為讓賢，揾個後生啲嘅，好揾個何家明出嚟。唔係啊，揾個何啟明出嚟。 應該揾何家賢嘅。 何家賢冇做過議員啊嘛，佢唔係區議員啊嘛，係嘛？ 以前係區議員， 而家唔係嘛？ 以前係呢，佢係根本就佢啱啱輸，係共產黨重點打擊佢， 整死佢嘅。 因為呢個女人咧，佢係有抗爭意志嘅，係同馮檢基完全一樣嘅。佢一做黨主席嘅時候，佢已經講咗話：我哋唔能夠再又傾又砌啦，而嗰度唔啱噶。 咁咪啱啦！嗱，你已經講咗人選出嚟啦，咪穆家閒咯。因為咧有個問題就係、是、工黨你冇喺呢個九龍西出現啊嘛。咁你突然間你點可以空降啫？係咪？ 如果你穆家閒出嚟選有機會嘅，因為你始終你有十幾個區議員 嘅。 如果你肯即係全部全力去支持佢嘅選到， 係 一定贏。因为始终都系泛民嘅人， 你系千祈唔好派谭国桥啦。 系谭国桥真系输咗两镬噶啦，谭国桥冇噶啦，仲有你五廿八嘅啦，你唔好以为你后生仔 系咪啊？同埋呢个莫家贤咧，佢本身做地区工作好好噶，系由头到尾真系民建联啦，同你搏命，中晒票喺度怼冧佢嘅， 系 多咗好多票，突然间 佢系嘅，佢嗰个系重点打击对象嚟嘅， 系啊。因为呢个女人嘅对抗争意志系强大过成个民协嘅。 哦，咁啊变咗九龙西有个人选啦，即系有机会啦。咁啊，另外咁啊，如果系咁啊，讲翻九龙新界东啦，新界东好乱。 新界东系电视咯， 有个郑家富又要出嚟同佢嗰个叫做叛徒，佢口中嘅叛徒啦吓，這个叫做 范国威 一决雌雄啦，两个又要再嚟过啦，就算冇办法当选都要。片到你一镬，系咪？ 系啊， 即系咧，文雀咁样，个口去含个刀片，戒一镬戒唔甩到你银包，戒多镬，系嘛？ 但系咁， 直接戒到你银包为止。 但你戒第二镬咧，个效果唔同戒第一镬。 哦，今次做过街老鼠啦，因为今次系只抽只，唔系比例代表制啊嘛。比例代表制可能你有机会偷鸡咧，但系今次系只抽只啊嘛。 摆明你就系戒票。 其实。除咗系只有我一个出嚟选，先有机会赢。今次本土派坦白讲，亦都会跌票跌得好紧要，因为大家都睇到 了。唔系、啊，黄杨达话佢写紧政纲、 啊。哦，写紧政纲，写咩？选特首啊？ 系啊，唔系啊，佢呢次补选佢写紧政纲， 嘥咗佢啦，咁嘅人才，即系除咗选特首之外，冇嘢可以做选噶啦。 佢错啦，佢谂住打倒共产党，自己做国家主席，大佬有冇搞错啊？你咁睇小佢啊？做特首？ 哦，咁样啊，咁叫佢嗰个政纲 set 去俾 喂，你觉得你个系啊，好简单啫嘛，光头佬咧就唔会选到 直选 嘅， 系啊， 但系咧光头佬可以做皇帝啊嘛，你冇听过咩朱元璋光天之下莫非王土啊嘛，人哋个头话咗咩，我就系皇帝啦嘛，大佬所以叫皇上， 唔系光头，我系朱元璋， 嗰个系太乙嘅， 做皇帝之后有翻头发噶啦， 嗰个系太乙嘅，做和尚， 佢系做和尚， 佢都有头发嘅，黄杨达，不过只不过稀少啲，佢真系睇唔过眼剃光佢啫， 佢系秃噶，佢系秃噶，真系。咁啊，一个陈云又系秃噶，冇办法一个嗱，所以冯检基我话俾你听啊，你唔使出嚟选，你输九牙，秃头系冇办法赢直选嘅，系咪？阿冯检基真系可以悭翻啲工，悭翻啖气暖肚。咁啊，你话啦啊，可能九龙即系新界东咁啊，呢两个咁本土派呢位陈云同埋呢个黄杨达都好似无权擦掌，两个都想出嚟。 系啊，咪等佢互片一镬咯，但系唔系。黄杨达最近喺 Facebook 叫阿陈文仲系支持陈文，叫佢做老师嘅。 系， 不过呢啲嘢可以一日三变嘅。 咁冇乜所谓嘅。 唯物辩证法啊，共得到共产党嘅真传 系 啊，即系中意点讲都 得。矛盾又可以统一， 系啊，需要你嘅时候就掂噶啦。 呢个系冇办法噶啦，呢个叫因时制宜嘛，系咪？ 不过即系咧，到最后尾咧，即系我即系邓阿大班可怜咯，即系我喺我口中好少讲大郑大班嘅，因为我睇唔起佢。 系 系啦，但系咧， 点解会睇唔起佢咧？啊， 因为铺太针，你唔系对，你明明本身系一个民选议员，但系你竟然系支持政府嘅。 系。郑大班一向都支持政府噶啦， 系啊，咪普大针。 佢从来啊都唔行公义好怜悯，系佢叫你俾钱佢行公义啫，唔系代表佢同你一齐行公义嘛？呢、這个系啊唔讲明讲过噶嘛？佢从来都系咁样，你俾钱佢得啦，佢代你行公义。当你想行公义嘅时候咧，佢一定系打柒你噶啦，系咪？咁个个都系喂，佢话佢捐咗唔知十几万俾刘小丽，又话咧，诶、哎，刘小丽佢捧出嚟嘅，喂，样样嘢佢系。嗰種叫做咧不甘寂寞嗰啲老人， 咁咪所以冇人冇上人眼光咯。劉小麗你捧出嚟，咪搞到而家成個立法會民選議員嘅質素咪全部拉低曬咯，係咪啊？你咪endorse 呢個鄭小班咯，而家佢咪又要想出嚟搞局咯，咪、因為你大班支持佢咯，你 endorse 佢噶嘛？ 唔係佢哋全部都係維威威噶嘛，用 唔 係 但係大班咧。都 endorse 好多人嘅，佢系一可以买好多飞嘅。 哦，系。 咁我知道佢 endorse 范国威噶， 佢全餐噶嘛，佢买 好多飞噶， 佢张马票写 F 噶嘛，全餐噶嘛，系嘛，几乎买晒噶嘛。 所以我话咧，做人咁咪唔得咯，有立场啊嘛，嗰、那个人系值得你支持你支持。 哦、今次佢喺九龙东咧，非常坚定，冇再支持黄杨达啦。上次两个都支持啊嘛，系咪？ 我上次系逼不得已嘅啫，咁即系黄毓民屌佢啊嘛， 系 啊，咁佢焗住啦，咁而家同黄毓民反咗面，咁咪唔支持黄杨达咯，即系讲来讲去都系嗰套嘢， 系朋友咯， 朋友 支持啦，不理是非对错， 系啊， 就 系 得噶啦， 系啦，所以当时因为黄毓民闹佢，话佢 endorse 呢个涂君衡， 系 废土，咁佢就好啦。我又支持埋呢个黄杨达啦， 系两边都支持，即系冇支持。 系啦，其实个人本身就系咁咯。我同你 friend， 大家老友，当我又同你反面，你睇佢打废土打到点，系咪啊？ 咁啊，其实香港政治人好多都系咁嘅，即系佢哋唔系讲是非，唔系讲公义，系讲亲朋戚友啊，或者啲利益啊咁样啊嘛，即系边个有利益俾佢？喂，当年呢、這个如果佢唔系话因为唐英年选输咗系嘛，选举失利，佢就可能有官做噶啦，系咪先？绝对有机会做咩某啲处长啊，或者乜嘢一定 啊？咁唔会，佢咧就会发大咗佢本身系 DBC。佢继续做 DBC， 继续做呢个十点前特首，指点江山系嘛？ 系啦， 或者可能入行政会议咧？ 唔会，佢嘅价值唔喺度噶啦。如果佢入咗行政会议， 咁、唔知 佢揸住个传媒啊嘛。如果你系 DBC， 都叫做公共传媒啊嘛。 当时政府就会大力抌钱去发展 DBC 嘅，就唔会搞到而家要执笠啦。 系咁冇得讲嘅。不过大班嗰个叫做咧营嗰个叫做筹款能力好强嘅。如果佢嘅筹款能力咧化作系一个上市公司盘数咧，佢已经系主板上咗市噶啦，一年年都筹几千万嘅，系咪？香港冇几多上市公司可以一年搵几千万噶？ 哇，大佬真系嘅，真系冇人可以嘅。但系我都系咁讲啦，一年会低过一年嘅。佢啲所谓老听众，真系唔系咩，即系一年就少一个一年，一年就自己少一年，因为冇增长啊嘛。 好似日本人口咁咯。 系咯，即系冇增长啊嘛。 咁但系唔系。咁另外有一个传媒讲到好劲又好有增长，一路喺度收货金，但系依家都出咗问题噃。 哦，嗰、那个 分赃唔匀啫， 那个分赃唔匀啫，因为佢哋个货金系统咧，坦白讲就系一个叫做咧挂狗头就卖羊肉，甚至乎卖猪肉嘅一个档摊，系嘛？表面上就话俾你知，我哋咧就 从事者运， 其实咧就目标咧就话俾你知咧，其实佢系我嚟 搵钱嘅， 搵够钱咪可以食长脚蟹咯，咪可以食和牛食龙虾咯，清清地系咪先？咁 金餐清清地食龙虾 系啦，咁嗰啲穷人。货金俾佢嗰啲，喂，连嗰个拍羊啊都冇钱请律师，要搞捻到俾人判捻咗九个月，系嘛？到最后先揾当值律师搞，系嘛？就系咁咯，之前去捻咗食龙虾嘛，系咪？喂，呢啲咧，坦白讲啊，叫做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哋咧只能够觉得咧惋惜， 系嘛？为佢 或者羡慕系咪咧？ 为佢咪羡慕呢啲唔值得羡慕嘅喂！你食嗰只龙虾咬出嚟系柏杨嗰啲血嚟噶嘛？系嗰啲年初一掟砖嗰啲人俾人剥穿头嗰啲血嚟噶嘛？咬开全部都有血嘅。 咁呢样嘢你又听下台湾佬嘅讲法啦。台湾佬嘅讲法就系用闽南话啦，当然就翻嚟做广东话咧，就系别人啲孩子死不完。 系 啊，所以咧人哋死唔关唔紧要嘅。大把出面街死晒，唔冇问题。 嗱，佢光头， 只要唔系死佢啫嘛。 冇错， 就叫皇上啊，就以为自己真系朱元璋，但系实际佢个命咧，就基本上咧，同埋佢做法咧，同将来有机会做李嘉诚啊，因为咩最叻就拖数啊嘛，全世界都知道做李嘉诚生意收数系无了期噶嘛，大佬佢一样。科金呃啲主持五拖五个月数仲未出粮，系咪啊？真系 开始追数啦。 系啦，所以我咪话咯，即系佢真系完全又做李嘉诚啊第二嘅潜质嚟噶。 系咁啊，即系呢啲网台是非，其实我哋都比较少，即系 不过冇咩嘢话题咁。 少你话唔系好多话题噶。嗱，咁啊头先讲起咧，嗱，我哋呢个叫做本地环节咧，差唔多啦。即系你讲补选呢、這个两区补选咧，差唔多啦。咁讲真的，你新东范国威啊高一线嘅，系咪？咁其他嗰啲票，即系你应该咧就集中票源，就冇理由。 你点样分佢？当你真系搵多个梁天琦出嚟分，你都系七万票到最后尾。即系 仲有七万票， 即系冇啊！即系咁讲啊！即系你郑家富出嚟分啊，都冇可能分到七万票啊！因为 唔系啊，今次做今日仲有黄杨达、陈文咧，三个加埋咧， 加埋都冇， 都冇七万票，三个加埋咧，估计咧系会少过五万票，每人都系万零票最多。 系啦， 咁仲有方国山咧，方国山未必出嚟啦，因为咧一连选三镬。经唔起呢个失败噶啦，一年如果冇钱 选， 唔系啊，佢话冇钱选咯， 冇钱选。 佢话如果就有人赞助佢，佢就出嚟选啦。不过都唔系选嗰边，佢谂住咧就跳居。 哦，唔系啊，我话今次补选啊。 唔系，佢就话冇钱选咯。 方国生，喂，你冇得赢，你点会出嚟选啫？ 啊， 输鸠牙噶嘛？ 佢话如果有人支持嘅，佢都出嚟选。 冇可能啊，输鸠牙嘅边个会支持啊？抌钱落海咩？ 佢都系三万嘅啫。 系啊，喂，只抽只，你方国生凭乜捻嘢赢啊？冇机会噶，所以咧今次如果少咗方国山啲票咧，不过咁，方国山嗰啲系建制票嚟嘅，如果跳捻咗去民建联或者工联会， 都大镬噶，都大镬噶，都大镬噶， 系咪？喂，上次你赢佢万几票嘅啫，就系、是、因为黄成志戒咗个万几票俾你赢咗嘅啫。今次如果方国山嗰三万票我呃咗落去，有危机嘅，系咪啊？ 咁啊，郑家富我睇佢奖尾都唔会出去选嘅， 系啊， 因为始终都系钱啊嘛。 钱咁输 输冇机会 系啊！上次郑家富好悭嘅啫，佢用嗰个环保拉票法啊嘛。 因为佢嗰阵时唔同啊嘛，因为佢嗰阵时出嚟选嘅时候系咩嘛？系呢、這个好多人参选嗰个叫咩？即系个选举方式叫咩？我唔记得 了。众筹 唔系唔系唔系，即系选举方式。佢比例代表制 唔系啊？佢比例代表制有得偷鸡嘛？ 系啊！而家冇啊嘛，实打实偷鸡，实打实系咁样啊嘛。 系啊！你冇你其实输紧嘅。所以咧，其实你话为咗自己最后嗰个明星，唔好话，唉，去到最后边个街老鼠行出街，俾人吐口水，你都系算啦。 不过佢而家已经系噶啦噃， 未去到嗰、那 个地步， 差唔多噶啦。 唔系，如果佢真系得，真系去到呢个地步嘅，佢唔会自我感觉良好，佢都唔系傻嘅。而家仲话出嚟选，即系一个放声气啫，到后尾唔会成嘅，因为咧咁多年，范国威，我唔知道佢真正。点样啦？但系你都有长毛啊？张超雄 大部分嘅 万必 大部分 嘅 杨岳桥 都为佢站台， 都会就为佢站台，就唔会同你 即系当区嘅泛民议员全部 尤其成个立法会以前呢四年嘅抗争派，基本上都系新东嘅人，新东嘅人。大家拉住范国威，佢都会同佢站台出嚟同你搏。 系，唔系范国威都攞到啲本土票嘅。 甚至乎咧，同佢原本唔啱嘅民主党都可能会帮佢。 我唔会讲到明，民主党好似话讲明唔帮佢嘛，因为之前佢有好似边个讲啊？佢哋民主党人出嚟讲嘛，死唔起边个？哦，好似善仲佳啊，好似出嚟讲过早几日嘅报纸讲，好似唔会帮佢站台。因为之前的恩怨嘛，咁啊唔知啦。嗱，咁啊本地嘢咧，其实系即系好捻闷啊，讲到亦都唔想再讲多。咁啊，我哋头先有个话题咧，就讲嗰个啱啱扯到去日本人口冇增长啦。咁啊，最近有份报纸就系咁吹捧，其实唔系，其实香港主流传媒系咁吹捧，其实买日本楼，就话咧 160万可以买1200尺日本又有别墅又话成咁样，咁咧就话香港人咧就过去好多香港中产会考虑啊。坦白讲啊，依份如果系任何报纸，我都觉得咧，佢哋系离地到不堪。点解咧？因为首先日本咧而家放宽咗移民政策，佢话吓佢声称早一排都话放宽过噶，后屘点解又无疾而终？而家又再讲过。就算俾你放宽移民政策，日本可以几时由一个人口嘅萎缩国嘅国家变成又肯人口恢复增长呢？可能20年，可能30年，几时冇人知道。第一，你嘅楼咧系升唔起就升唔起噶啦，你嘅人口一个冇一个增长动力嘅话咧，你系好难支撑到个楼市嘅。香港啲楼因为人口不断有增长嘛， 因为佢系啊，因为佢日本楼好简单啫嘛， 冇 年纪大。老就死，即系老就死噶啦！你人口不停咁萎缩， 系啊， 你何来有人买楼？ 你冇噶，你人口系负增长噶嘛？ 唔系，日本楼有个问题嘅，你觉得佢平啫，但系佢维修 成本、 维修保养出边条街都归你噶嘛？ 即系你要夹粉嘅， 系啦，你要夹粉啊！屌你老母，出边个维修全部归你噶嘛？ 系啊， 唔系我层楼，系我门口出边嗰啲。 系啊，所以咧。即系嗰个叫做持有成本咧，系好重嘅。咁啊，啲人话：，有钱咪买嚟执度假，仲戆鸠。点解咧？你一年可以去几多个月日本呢？你住9个月就冇问题。你一年去2次日本，晒够气啦，不如住酒店，住最捻靓嘅酒店。 系啊， 住2次，同埋去2次一定唔得噶啦。 同埋仲有一样， 长期喺日本就得。 冇错啦， 你喺日本生活。 咁啊！你喺日本生活，咁啊，梗系要买楼啦。 系啦，但我都同你讲啦，你香港人有几多个人适合喺日本生活啦？ 系 你行到埋，人哋日本人咪又当你系蝗虫， 一卵样啊！ 系啊，你会唔会带垃圾翻屋企分类啊？ 即系咧喺日本买楼咧，啲人话：，我嚟买啊，点样？喂，你嗰钱啲钱摆咗落去，就等于死钱噶啦！我都话啦，你根本你就可以住酒店。即系嗰个洗费绝对平过你买层日本楼。第一，第二，你谂住自己住，你冇得租俾人，你连每年你都要纳嗰啲税，系咪？ 唔系，系因为如果你自己就当到，但系你已经当度假，你就真系谂住住，你租唔租得出去俾人？ 你点租？你点租俾人啊？系咪先？ 你随时翻去住噶噃？ 你翻去住噶嘛？喂，一年你翻去住一次，同人讲，我依我12月份圣诞我唔租俾你， 你住一次，你翻一次就唔会，除非你嗰啲人咧系。 你要长 期一年，譬如话你翻5、6次嘅，每次都住好耐嘅，咁就得啦。 系啦，有几多人系咁样做嘅香港？喂，老实讲啊，86万即系等于攞86万丢空，你身家冇翻1亿几千万，做呢啲动作系戆捻鸠嘅。如果你身家得86万，叫你买日本楼嗰个，直情系想害死你。所以话咧，一个苹果日报，一个东方日报咧，系戆捻鸠嘅，因为咧你系介绍人哋西瓜好捻贵嘅，你睇粒提子一样价钱啫嘛。咁系揾你笨柒定系叫益你啊？佢俾一粒提子你，叫你换个西瓜，话俾你听西瓜好卵贵啊，唔卵值啊，粒提子抵买啊！你睇粒西瓜要成30蚊个嘅，喂，粒提子好卵平啫，5蚊粒啫。咁嗰个系咪揾你笨柒啦？绝对系揾你笨柒，因为咧投资物业有3个字 ：location，location，location。无论香港，全世界都系嘅。是咪？你去哈萨克买啊，500万买个草原啊，送10只牛俾你啊，是咪啊？你系咪平啊？冇得计平噶。香港楼，喂，香港贵啊！屌你乜咪元朗咯、屯门咯，有几千蚊尺嘅，10000蚊唔使啊。哦，如果唔系啊，深圳咧，深圳仲有啲几千蚊尺，3-4万一平啊。哦，深圳嫌贵啊，东莞啦，东莞嫌贵，惠州咧，惠州嫌贵啊，郑州啦，海丰啦，仲平啊。喂，海丰都嫌贵啊，内蒙古啦，不如好嘛？哦，内蒙古都贵啊，咪哈萨克咯， 西藏 吉尔吉斯咯，平啊，冇得咁讲嘅，你要睇地方啊嘛，系咪先？系咪香港楼好捻贵啊？喂，啲人戆捻鸠就系戆捻鸠，在边度咧？而家供楼成本好捻重，今日个卢峰仲写一篇嘢出嚟，我笑死，我啱啱网友 send 俾我，啊，美国会大幅加息啦，唉，供楼负担 跳，冇可能。 首先有冇读过经济？当全世界嘅热钱去晒美国嘅时候，美国就唔使加 息啦。你而家你喺美国咁升， 系美国点加息啊？ 唔系啊，最紧要咧嗱，因为咧货币有个理论嘅，强势货币一定系低息噶，只有弱势货币先高息嘅咋。 冇错， 津巴布韦啲利息好高噶， 南美洲啲利息好高噶。 唔會啦，津巴布韋已經唔用津巴布韋紙啦。 啊，用美金係嘛？ 係啊， 因為頂唔順， 因為已經撤銷咗啦。 係咪啊？因為 人民幣成本貴過，唔係貴過銀紙嘅價值啊嘛。 因為佢冇法子頂得住。而家咧，津巴布韋唔係有通脹啊，對唔住，有通縮啊。 哦。 因为佢用咗美金啊， 我用咗美金啊，咁啊要通缩啦，啲嘢跌价啦。 系啊，因为而家你睇下美金强势强到咁，你睇下人民币跌到咁样，连日本纸都顶唔住，七算留下啦。美金一支箭系咁上，即系港币一支箭咁上去。你问点样加息啊，大佬？即刻冇咗加息压力啦，点样讲都冇啦，咩九成八成，我真系唔捻信。 唔系啊，最好笑咧，即系佢哋有冇读过？首先你读少少经济可唔可以啊？可唔可以拍硬角？你如果买过外汇嘅人都知道谂到啦，以前有个叫高息货币， 澳洲 澳纽加系高息货币，原因就系咧佢哋唔系强势货币啊嘛，系弱势货币， 同埋风险大， 就系因为弱势货币先要俾高息你啊嘛。澳元以前啲人喺澳元做定期好好啊，澳洲纸去到八个几噶，贵过美金噶曾经。而家几多钱啊？澳洲纸，你咪赚息咯，利大本无归。当美金全世界嘅钱拥晒去嘅时候，我想问加咩息啊？使唔使加息俾你啊？系唔使加息你都嚟啊嘛？咁我仲使唔使加息啫？喂，好似瑞士法郎，瑞士法郎边度会有加息压力啫？ 冇错。 喂，我都唔捻想俾利息你，你唔好嚟啊！屌你！喂，当所有钱去捻晒美国，美国就唔捻使加噶啦，可以加一次啦，因为咧要吸够你啲钱嚟咧，加一次俾你咯，零点二五 啦。 嚟咗之后你仲想加 啊？系啊， 我好捻多、啊，你要唔要啊？加息不如我俾你啦，系咪？即系好简单。你要睇全世界，而家环球一体化噶嘛？日本做紧量宽，欧洲做紧量宽，人民币做紧量宽，你有息我咪俾捻晒你咯，系咪？喂，到时有 carry trade 买美金噶啦，美金变咗高息货币啦嘛，因为你加息。如果佢真系加到息嘅话，因为点解咧？咩高息嘅定义系相对噶嘛？当欧罗系负零点五，你有一厘，咁系咪有呢半？系咪有呢半嘅息差？ 系啊，咪嚟晒咯， 呢半嘅息差咧？你如果銀行户口得一萬銀咧，你就唔覺嘅。咁人哋嘅人哋歐洲，喂，我俾一萬億歐羅你嚟，你有息，還有息差啊嘛，咪賺百五億歐羅咯。 係啦， 百五億歐羅幾錢啊？千五億港紙啫嘛。啊，俾邊個俾息啊？特朗普俾出嚟啊？喂，好撚戇鳩嘅，喂，你哋好有俾少少經濟常識得唔得？唔好講啲嘢説話出嚟，好好笑，好好笑。但係咧，係真係笑唔出㗎。你出自《蘋果日報》盧峰，我以為你讀過書㗎，係、真係我唔明。哇，大幅加息，唉、啲樓價會大跌啦。今日寫篇嘢啊，咩香港樓市辣椒咧係最勁咧，就唔係香港係特朗普喎、佢今日寫篇嘢，我一陣 send 俾你睇。好笑到不得了，喂，你要谂下先得噶。首先我唔同你讲个问题先啦，你要解决咗日本嗰啲钱，啲人系唔会借日元、欧罗同人民币，即系换成美金喺度赚你嘅息差。咁你我想问啦，佢乜捻都唔做，我净系存美金啫，你攞啲钱去发展咧，使唔使加息啊？系唔捻使噶嘛？喂，真系嘅，加到 0.75 已经够噶啦。而家系0.25至零点啊嘛，到时咪0.5至0.75咯，够噶啦。 低息环境。我谂未来二十年都冇咩机会噶， 咁我唔敢睇得咁长咁长。 真系噶，因为大家拼命咁量宽，大家都喺度解决紧问题，冇办法。 系啊， 因为你点样可以咧？你而家你睇下人民币，你睇到而家习近平根本上放松晒个手脚， 唔系放软手脚， 放软手脚。佢 L 型经济佢定得掉啦，李克强已经要靠边站收档噶啦。 系 啊。佢连攞少少钱出嚟顶啊，都费事挑事。同埋人嘅预期啊，好简单啫。嗱，你讲阿 Tony 成日讲人嘅预期， 那个升值预期或者个贬值预期。嗱，因为最明显一样嘢，佢系有得你人民币咧慢慢跌咧，好似老萧咁样讲咧，就一定唔得嘅个图。点解咧？你一次过人民币俾人贬三成咧，系中国系会马上崩溃嘅。因为啲人一时间接受唔到嗰一刻咧。你慢慢跌，點解其實樓價當時慢慢跌會即係啲人會咁耐先至會跌到落去呢？係因為你冇人會日日報價俾你聽，慢慢呢層樓大肥啊，你住緊層樓咧500万，上個月500万，而家跌到得翻430万啫。跟住咧，每一日報價俾你聽，你一層樓又跌咗20000啦，冇噶嘛，冇依樣嘢噶嘛，所以唔覺嘅。人民幣而家咧就係採取一個策略，係唔覺，每次跌少少跌少少，跟住咧跌到咁上下，反彈翻啲，等到你啲人又唔敢沽到個盡，係咁樣嘅情況咧，慢慢跌，我都相信好快去到一算。 当时有啲人反对啦，又话诶唔系啊，你睇日本攞日本嚟做呢、這个人民币， 冇可能两件事嚟咁样。 喂，日本当年咧冇量化宽松嘛，如果日本当年谂到量化宽松出嚟，你美国佬就搞佢唔死噶啦。喂，啲物价乜嘢爆破，我咪印银纸出嚟咯，印银纸出嚟买晒啲物业咯。你够胆令我啲银纸升值，好，我就买晒你成个美 国。所以而家根本上所谓嘅经济学家，即系我唔识啊。但就是话你用传统嗰套，而家冇咗噶啦。零八年之后量化宽松，美国佬 自从量化宽松之后，以前嗰套经济 全部崩溃晒噶， 完全唔能够再攞翻以前嗰套攞出嚟睇噶啦。经济大萧条唔会再出现噶啦，因为咧有量化宽松， 印银纸印够， 因为印银纸印到够为止嘛。伯南克都话啦，喂，你派一张银纸冇用，喂，而家喺直升机上面杀啦，杀到成街都系银纸。即多到你唔执为止，咁老老实讲啊，而又未至于佢去到嗰个地步。不过咧，就系、是、令到传统个经济咧系完全同以前咧相反噶啦。你到到即系嗰个银纸系无限量供应，其实股票同埋债券都系无限量供应嘅。啲人系会相信咧系实物，但系实物咧又唔会买金，因为咧金有衍生工具， 系 系嘛，嗰啲嘢咧系可以人为操控到，但系物业咧。真系人为冇办法操控， 唔系冇唔可以，系大唔能够大量突然间 系啦 出现， 系啦唔能够即刻出现，即系好我好多年前我节目都讲过好多次，都唔止一次啦。我上到一个小型发展商嗰度，嗰、那个都身家都几百亿嘅，不过都系小型发展商啦，唔系好大型啦。佢就问个问题，喂，你话攞几亿买呢个铺好啊，定系新鸿基好？新鸿基跌咗三成，我一句说话，我一句说话令佢即刻。冇嘢讲， 系以后就冇来往添， 都以后冇来往啦，咁样吓，可能穿得佢太硬啦。喂喂，当时新鸿基三兄弟未反面啊， 系啊， 我话喂，這个铺咧，就算你李嘉诚加李兆基，都唔可以喺隔篱多一尺僭建出嚟，起一尺都唔得。但系如果你新鸿基三兄弟今晚开会，听朝话俾你听供股，俾100亿股你，得噶、哦，咁佢都听到，哦，冇声出。当然嗰、那个铺亦都。其实都冇乜点升啦，因为嗰个位置都唔系话好好，但系都要几亿噶啦。咁就系话咧，你冇办法突然间大量生产出嚟嘅嘢咧，嗰啲价钱就一路俾人追捧。同埋咧，你冇衍生工具沽空，当冇衍生工具去沽空去制衡嘅时候咧，佢系会不断膨胀嘅。当然你遇到某啲辣椒嘅时候会辣却啦。咁但系咧嚟紧持续低息环境，我觉得会持续多几年嘅。即系美国你系要加息，但系咧加个幅度会好慢。一年可能会加次 0.2， 但是当你去到一厘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啦，出现资金呢过剩的。当资金过剩的时候呢，你怎样解决啦？减息咯，太多钱了嘛，瑞士法郎咪减到 0.5， 减到负利息咯，你的钱是这样存入来，我不得啦，我要减息啦。是咪零都唔系最低嘅，可以负嘅世界。原来以前你作为一个传统嘅中国人，你有冇谂过存钱喺银行要俾利息人哋啊？负利息啊？你任何一间银行都有利息噶啦，点解要负啊？冇人即系觉得，老实讲，传统系唔可能有负利息出现嘅。 传统嘅嘢都变晒啦，你谂下九七前，你问下人咩叫通缩？ 系啊，嗰时系通胀嘅啫，冇人谂住通缩。 通胀啊，双位数字咁，双位数字嘅，接近十咁啦。 系啦，六七个 percent， 七八个 percent。 其实好简单啫嘛，我哋僆仔嘅时候咪就话通胀猛于虎，系咪先？ 几通缩仲大镬， 仲大镬，系啦，冇错。 嗱，当而家好似苹果日报，我唔明佢哋写啲嘢咧，即系佢究竟你系咪阿卢峰，你究竟系咪火星飞，即系啱啱回流翻嚟移民咗去火星住咗几廿年？八十年代香港是超过廿厘息的，九十年代去到二千年都仲要11厘啊，供楼 系啊， 系到零二年，即系二千年咧，嗰、那个美国嘅科望股爆破，跟住嗰个叫做咧，格林斯潘由二千年开始咧减到2003年减咗13次息，先至将个经济刺激翻上嚟。咁而家你谂下会唔会重返嗰段日子啊？系唔会嘅。仲有我都系教过大家一条数。你供楼，你要计算嗰个利息咧，系你供俾银行嘅利息，唔系本金啊！你唔可以扣个本金噶，你要计一计。当然啦，如果你系一个供你要你供80000，梗系顶唔顺啦。但系如果你一个月系以同你租楼嘅价钱差唔多去供楼，你嗰份 你有夠八成幾係儲起咗嘅錢嚟嘅，唔係嗰啲供樓開支嚟嘅，十零個 percent 先嗰啲供 樓價唔跌咧就冇問題嘅。 係啊，唔係啊，樓價跌都冇問題嘅。你住，我想問啦，你住你如果喺嗰度住咧，你係咪要交租先？而家係話俾你聽，你嗰層樓你交二十年租，嗰層樓送俾你，咁你住唔住啊？你係咪有需要住啊？首先，即係呢個講，首先講個住自住同埋租樓嘅問題啦。有首期係一定要買樓，係你唔買樓就一定戇鳩嘅。是不是咁即係我哋要睇返讲返呢好多有啲即係好多网友 PM 我就係问嗰啲就是、日本楼真係唔可以买。因为佢係睇唔到一个出路。就算日本政府突然间放宽日本嘅民族性冇可能喺十年二十年内短时间改变接纳外国人㗎。佢嗰个人口增长係冇办法恢复增长㗎。 佢自己唔会生㗎啦而家。 係啊 唔係唔会係唔係係少。 日本就小子化， 系 啦，佢哋小子化的程度系大，系紧要到咧，佢内国要揾个人专门去睇呢样嘢 嘅，系啦，咁冇办法噶啦，因为咧越发达国家咧生育越嚟越低，就算日本嗰唔系上海中国嘅北京上海嗰个生育都已经减少咗噶啦。 日本最大嘅问题系佢系冇法子接纳移民啊。 哦，系啊， 唔系啊，你移民过去你都未必生存到啊，因为佢哋嗰啲人咧， 佢嘅民族性系排外啊嘛， 系排外，同埋咧，因为你唔系日本人，佢唔想同你沟通来往啊， 系啊， 同埋压力好大啊，因为佢人系比较压抑啲，你要跟佢做咧，如果唔系佢哋俾面口你睇啊，或者咧闲言闲语你顶唔顺啊。 即是呢你买日本楼呢我可以批死呢是一定跑输大市嘅。你可以买你有啲闲钱啊。你如果我可以话呢你喺日本买楼呢只能够将你嘅闲钱嘅 2% 去买楼。即係话你有8000万现金你买层160万嘅别墅。吓、啊、呢、這个我亦都解答埋嗰啲其他网友嘅。 我讲多句啦、啊、即係我自己觉得啊即係我即係学识太浅。但我觉得人民币呢一路系咁插落咧，插得越来越快，因为人个预期啊，即系跌嘅 快咗啊，快咗啊， 因为你 快到咗啦， 系快到咗，一路落紧嘅时候，你唔而家好似嗱，阿习近平佢放软咗手脚，佢唔妥度佢嘅话咧，越来越惊，越惊越走，越惊越走，你就越插得快。 其实每一个嗰个叫频率咧都系嘅，初咧就可能系跌两三蚊，后屘嗰个幅度会越嚟越大，但系咧到。跌得好大嘅时候咧，佢一定会 顶一顶， 出手咧插冲翻上嚟嘅，系会杀一批淡仓嘅。咁希望大家唔会俾人杀到啦，到时。但系咧，长期计咧，系人民币，我其实讲咗两年嘅，叫人哋千祈唔好揸人民币资产吓、啊，一定系跌嘅。嚟紧嗰个趋势咧，都系跌嘅。对港纸咧，几耐咧，可能唔超过半年半啦，一年半， 一对一， 十八个月之内同港纸会一对一，应该喺 到时大家去可以攞港纸翻去就咁使得啦。 唔系啊。而家得啦，以前的士系唔收港纸嘅，因为你今日收张港纸，听日就唔见嘢。而家你揸港纸，好啊好啊好啊，已经你睇的士已经转咗舵啦。 因为港纸而家调翻转头咧，系一个升值嘅趋势嘛，人民币跌贬值嘅趋势。 人系好现实噶， 唔系到时可以攞港纸去就咁找数算。 而家都可以啊， 唔系，但系而家你唔可以一对一啊嘛。 哦，系啊，而家要仲要俾高啲啦， 而家要俾高啲啊嘛， 啊，俾高 啲，到时咧就真系唔使噶啦，到时港纸当人民币使得噶啦， 系啦、 啊，不过即系 当即系好似去澳门一样， 系 吓、啊，因为而家大陆印银纸越印越多，佢根本上咧佢印到已经系， 佢有一癫嘅美国， 系啊，当然啦，印咁多银纸啲楼点跌啦，大家即系老实讲揸住有楼嘅，即系揸住噶啦，嗰、那个趋势系你第日有钱你都买唔翻你而家层楼咁解噶啦。喂，咁啊，今日咧，而家超时超得太多啦，咁啊，记住咧，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啦，吓 share 我哋啲节目啦，虽然都冇乜人做噶啦，吓，咁啊， 冇乜人做， 都冇乜人 share 噶啦，吓，咁啊，算啦， 又冇话冇人 share， 少啦，少数啦，系嘛，咁啊，算啦，啲唔 share 都算啦，系，咁啊，有一日做到冇瘾就唔做噶啦，可能系嘛，咁啊，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啊，有机会再见啦， 好，拜拜， 拜拜， 拜拜。